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阿偉聰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全世界大洗牌 因為沙俄要親自領軍,帶著俄軍去東線戰場 因為希特拉要參與,聲援英國和法國 搞到後防大空,沒理由當時爆發一場布爾什維克大革命 10月革命類似明朝、明英宗親自帶兵去征伐瓦拉 結果受太監王鎮所慫恿結果在瓦拉土木堡被蒙古瓦拉軍俘虜這個慘了沙俄結果導致整個帝俄王朝臨盪 列寧在1918年建立革命政權 共產主義思想的幽靈開始在歐洲上空回蕩亦激發到激進思想東波令中國爆發五四運動 以及1921年共產黨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極之激進的思想激進時代因為它是被六個 塞爾維亞的無政府主義學生激發無政府主義當時是一個很流行的左翼極左思想當時中國捲入亦很無辜本來不關你事但因為中國和法國有勞工協議法國參戰中國派一些 勞工參與法國軍隊的後勤工作所以很多華工當時去了法國無端端扯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是他後期才參加而日本由於當時與英國有某種結盟的關係 英日同盟是1902年正式簽署 因為英國很深謀遠慮一見到明治維新成功就已經拉攏新興的日本大家都是行君主立憲大家都是賭國 英日之間的一道非常親密 淵源很深,因為明治維新之後 很多戰艦都是採購英國 日本海軍是英國皇家海軍學院訓練 <是 啊, S 2> 英國聲聲相識,覺得日本是一個很有前途的徒弟 於是英法在這裏與德國開始入頭參戰 本來不關美國事,為何美國捲入呢? 因為當時很壞不壞德國剛剛發明兩樣東西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個是坦克,一個是潛水艇 德國本來在陸戰不需要用潛水艇 很壞不壞,德軍經由比利時走廊殺下來法國 比利時是應該中立的 不打比利時,英國不會參戰 因為比利時有幾個港口,像奧斯丹、布魯塞爾 經常與英國運貨 英國貨出口歐洲,船在比利時上岸 被德國踩下來,英國利益受損,英國立即宣戰 一宣戰的話,德國無疑將軍事勢力擴到北海 他調了潛水艇過北海對著英國 一對著英國 潛水艇就在英法海峽捕雷 令美國的貨船又賣不到岸 美國與英國當時的貿易往來很密切 於是美國又向德國宣戰 本來不關事,門羅主義閉關 美國參與,日本參與 後來當然這叫做協約國打贏 埋堆英法、美國、日本、俄國打贏都沒用,因為已經倒閉了 變成日本,德國在山東膠州灣的權益 在凡爾賽和約,日本說我要繼承 應該交給中國,因為中國假假地戰勝國 沒得談 日本要立， 日本要立当时的英法无异议， 於是就激發反二十一條，這個楊政府袁世凱遺留下來的這堆被人衝擊，五四運動就是源自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德國當時一早佔領膠州灣，其實另一個影響至深的就是美國這個大國的崛起。因為在一次大戰的時候，其實歐洲幾個大國，英國、法國、德國等等，其實他損失的人口和經濟的損失很厲害，而這個戰場對於民生、農產品的影響都很深，甚至去到英國，你經常說1920年代依然還有很多食物要配給，就不像物資那麼豐富。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敗真的很傷，窮到媽媽不行。你現在去英國很多城鎮買到那些 古董、銀鐵、銀器、手錶、手錶，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戴戰之後沒落的貴族放出來，因為他們的藍丁在歐洲戰場，尤其在法國、蘇俄那場死了，一鑊已經慘了，接著20年之後又打過第二鑊，這真是令英國頂不上，說你全世界都有殖民地。現在我們經常說叫世界公民、世界公民，叫 World Citizen。 這個名詞是哪裏出的呢？出自威爾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之後，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講話，他說打經過這場仗，我們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 provincial citizen of the world， 他說我們美國由現在開始是一個 world citizen， 我們不是一個 provincial， 不是一個地方的公民，而是一個世界公民。 即是說你現在引導我出來，我除非不插手， 我一插手，對不起，我要力做阿大。 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借錢給威瑪時代相對於開放的 德國，但當時俄國的影響令德國共產黨在德國搞事，而希特拉代表那些退伍軍人回來計算，我們在戰場打生打死，你突然投降， 投降回來回來祖家園就找賣國賊是誰， 原來就是猶太人和德國的共黨， 於是發動政變，甚至發動火燒國會案。 而希特拉當時一個人廣東話說是什麼流流， 沒有人沒有物，走到酒吧喝悶酒， 見到一個小黨叫社會工人黨， 這個黨是小到只有幾十個黨員， 他走去借學非凡演說加入工人黨， 當時黨員只是55號， 因為整個黨計算他只有55人。 到他發跡後,他偽造文件， 將他的號碼改為555， 即是發大，他即是告訴別人我以前加入這個黨， 即是納粹黨的前身， 是555,其實沒有,只有55。 由於他的演說技巧很厲害， 吸引的人越來越多， 在1921年的一場選舉， 工人黨的票數只有3%， 是沒有人選的。 但到後來出事了， 1929年美國華爾街大臨時， 美國人不行，一不行向德國追債，那些銀行 一追債就到德國銀行破產，一破美國歐洲銀行體系包括最重要的德國一倒，等於宣布威瑪共和國的死亡。德國當時的外債失業人口暴增到600萬，民憤民怨極為激烈，被美國人叫，不叫不得，因為美國不行。 這時候對希特拉機會來， 立刻將工人黨改為納粹黨，然後憑他當時收攬一堆糾紛，不是糧粉，包括後來做熱衷於炸飛機的戈林做了空軍司令，以及一個叫希姆萊心狠手蘭做了蓋世太保投資。希姆萊迷信尖星神秘學，這是人魔。 那時納粹厲害,得到民眾支持越來越多 但不是後來香港的人說 是經過民主選舉納粹上台 不是,而是1933年 威馬共和國倒閉之後 由一個溫和的政客叫興登堡當選總統 但興登堡是一個平庸的人,類似於魯董 左右不是,沒有什麼主見 到了1931年的另一場國會大選 希特拉的納粹黨得到全國35%的選票 由3%前身的工人黨短短不足10年 10年多一點,擴張到35% 擴張到35%,他是一個國會的大黨 當時迫供 逼納粹黨,逼興登堡,一定要委任希特拉做總理 因為當時德國的黨派很多 多達50個 因為當時國會裏納粹黨只有3席 但3席已經是多數黨 是最大的,不是多數 一個35%的票數 但因為很多小黨 變成眾小黨之中,他的聲勢最大 而興登堡是一個弱勢總統於是納粹黨和其他兩個黨要奪權 一定要做總理 於是希特拉1933年1月 沒有經過民主選舉就職因為興登堡被迫委任他做總理 當時很多政黨說這個人很瘋狂 你讓他做總理,拿著財權、拿著軍權怎麼辦 興登堡的黨派不怕 我們找個副手看著他 即是找個林煥光看著梁振英一樣 或者找個林鄭拿著他 不怕的,這傢伙瘋極有限 但是希特拉你一放他出來 他不會回到籠裡 他一上台,強勢 很多鋼鐵廠 汽車廠,BMW,Benz,西門子,捐錢給他 令到希特拉可以振興經濟 以及他散播那種極端的愛國民族主義 為何我們戰敗? 因為我們被列強瓜分 我們現在德國要重新崛起 日耳曼民族要在戰敗的屈辱之中,火辱鳳凰 重新面對世界 他處心積慮,研究坦克,用代號Tank來掩飾 廢寫凡爾賽條約之後違約 還有寶馬這些幫他研究飛機 這些全部都是他準備戰爭的步驟 網絡8.1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希特拉上台之後,自編自導著名的國會縱火案 在1個月後,柏林的國會大廈神秘失火 事後希特拉政府說在裏面捉到放火的荷蘭共產黨員 立即說共產黨是放火的兇手 一夜之間拘捕了4000人 其中判死刑和判處監禁 因為整個20年代 德國是一個極度撕裂對立的狀態 就是共產黨和納粹黨之間的水火不容 希特拉上台,他絕對趁這個機會跟隨共產黨 以及另外幾十個小黨派 最好笑的是他競選,1932年和興登堡競選 政綱說明,德國要這麼多黨做甚麼 這麼多政黨互扯後腿,我上台,我會取締這些小黨 你不夠多少人,不夠多少會員,你沒有資格,不在這裏搞搞陣 得到很多選民支持 因為他說沒有效率 他上台之後,真的取締所有政策,借國會縱火案這宗,實行獨裁 政府可以不經審訊,長期拘留疑犯 開了這個口,他進一步消滅共產黨之後 輪到對付猶太人 最初他對猶太人,不是一來就送他們進煤氣爐 最初製造很多輿論、影片、報紙的新聞,將猶太人描繪成為 一些對國家無益、甚至蠶食國家資源的人 限制有些職位不能由猶太人做 政府的高官 然後限制律師、醫生,慢慢不准猶太人做 這已經是國會縱火案之後 納粹已經操縱國會 一步一步通過立法 將猶太人的權益一步步剝除 當時還有一些和諧的人想容忍 包容 因為希特拉這些行為只不過是一時的國策 不會再搞下去 誰知接下來就要猶太人攬臂章 要走出街以知識別 接著學小學裏面 那些教師對六、七歲、一、二年級的猶太小孩公開辱罵 猶太小學生遭到德國小學生毆打 是先生校長不予受理 繼而發展到猶太人在街上被人吐口水 被人腳踢 然後1936年柏林世運會舉行 將日耳曼的愛國熱情推到高峰 在這時候準備動手 但當時德國很多人都不站出來 因為猶太人一向在歐洲都會被排斥 因為有些人有錢,或者自成一國的生活習慣 當時一些天主教或左翼的人都未必同情猶太人 當時希特拉這麼反常 世界其他各國或歐洲有沒有留意? 有 但不覺得他是大患 他覺得現在希特拉領導德國,拿回歐洲 因為他拿正牌,他用來剿共 他選為共產黨 所以英法有些觀望 英國,當時保守黨首相鮑德溫 Baldwin,直接覺得希特拉沒事 他極其量是另一個拿破崙 他想復國,有什麼問題? 他爭共產黨,對 我們都爭 不爭共產黨,還是人 所以英國政府對他表示歡迎 除了一個例外,就是後排議員 邱吉爾他說這傢伙將會是一個再生但在英國國會沒有人相信 當時邱吉爾著名的叫做洛蘭時代 英文叫做Wilderness Years 那十年沒有人聽他說話他四處游歷去過加拿大旅行當時他找很奇怪 他應該跟查理卓別寧不對,因為查理是左傾 兩個人惺惺相惜 不斷寫文章,不斷警告 他說不能容忍希特拉 但英國國會鮑德溫政府覺得沒事,這傢伙危言聳聽 言論極端,一竹篙打一船人,很偏激 直到張伯倫接替上台 希特拉動手,先佔攻佔截客 說我拿回法爾塞條約的失土 再之前是入侵萊恩河非軍事區 非軍事區,我先拿回 自古以來是德國領土 我現在收復自古以來,行不行? 我不是侵入 於是 張伯倫去到被他騙,簽了一張慕尼黑和約 這個後來都知道 包容 明晚11點光明頂,講完下集 登絕嶺,看世界 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